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一。从前有兄弟两个，哥哥叫高希木，非常有钱，弟弟叫阿里巴巴，只有一间破屋子，三头小毛驴儿，靠砍柴过日子。有一天，阿里巴巴上山砍柴，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群人骑着马向他这边跑来。他赶快把三头小毛驴藏在树丛里，自己爬到一棵大树上去躲着。那群骑马的人是强盗，抢人家的钱，抢人家的东西。阿里巴巴数了数，有四十个。这些强盗在大树下面站住了，一起跳下马。一个强盗头子对着一块大石头说： 芝麻芝麻，开门吧。 大石头就像门一样打开了。原来这是个山洞呢。他们钻进山洞待了一会儿又出来了。强盗头子说： 芝麻芝麻，关起来吧。 说来也真奇怪，强盗头子这么一说，那块石头就像门一样关了起来。这些强盗骑了马又走了。阿里巴巴等他们走远了，才从大树上溜了下来。他瞧瞧那块石头，心里觉得挺纳闷，石头怎么听得懂人说话呀？我也来试一试。就说了一声：芝麻芝麻，开门吧。那块石头真听话，一下就打开了。阿里巴巴钻进山洞一看，呵，里面全是金银宝贝，都是那些强盗抢来的。他捡那金子铸的钱，满满的装了三袋子，嘿呦嘿呦背了出来，说了一声：芝麻芝麻，关起来吧。石头就关了起来。他让三头小毛驴驮了三袋金钱，急急忙忙回家去了。阿里巴巴得了那么多钱，数也数不过来，就向哥哥高希木借个量米用的绳子来量一量。高希木觉得很奇怪，阿里巴巴这个穷光蛋饭也吃不饱，他借绳子量什么呀？高希木想了个主意，在绳子的底上涂了点蜂蜜，再把绳子借给阿里巴巴。阿里巴巴量完了钱，就急忙把绳子还给了哥哥高希木。高希木往绳子里一看，哈，蜂蜜沾了一个金子做的钱。高希木知道阿里巴巴有那么多的钱，又恨又气，就去问阿里巴巴：你哪来那么多钱呀？阿里巴巴是个老实人，就一五一十告诉了哥哥。高希木听了，高兴得眉开眼笑，干了十四头大骡子上山去了。 芝麻芝麻，开门吧。 他对着石头说，石头就打开了。他急忙钻进山洞，又说了一声： 芝麻芝麻，关起来吧。 石头就关了起来。高希木在山洞里转来转去，看见什么东西贵重就捞什么东西，恨不得把山洞里的金银宝贝全拿走。等到他想回家的时候，心里一慌，把那句叫石头开门的话忘了。 妹子妹子，开门吧。 石头没动。 扁豆扁豆，开门吧。 石头没动。 蚕豆蚕豆，开门吧。 石头还是没动。他越是心急就越是心慌，一个劲儿的乱叫，就是想不起芝麻来。这时候强盗回来了，看见山洞门口拴着十四头大骡子，吓了一大跳，以为山洞里的金银宝贝全给人家拿走了。强盗头子急忙说： 芝麻芝麻，开门吧。 石头就打开了。 高西木这会儿才想起芝麻，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 想逃也逃不了了。 强盗头子抽出大刀，一刀把他杀死了。 后来呢？ 明天晚上再讲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